要上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滁州西涧。 喂，爸爸妈妈，你们快过来啊！这山谷里还有小河呢。 真的呀？有河的山谷是不是就叫山涧啦？ 没错呀，还是我闺女聪明。古代呀是这种叫法，不过呢现在呀没有那么严格了。 哎呀，看来这次郊游啊没白来，咱闺女这书啊也没白看。 哇，小河上还有小船，这让我想起了一首诗。 哎，儿子，你的书也没白读啊，想到什么诗了？ 韦应物的《滁州西涧》。 哦，就是唐朝大诗人韦应物在做滁州刺史的时候写的诗啊。 对啊，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哎，还真是有黄鹂鸟在叫呢。 这可不是啊，这首诗啊简直写的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景色呀。山涧边茂密的绿草啊，岸边高大茂密的树林，小河上悠悠荡荡的小船，真的是很应景啊。 没错呀，这首滁州西涧呢可不简单，这是一首山水诗的名篇，也是韦应物的代表作之一。这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啊，描写的是春游山涧看到的春天景色。韦应物啊十分喜爱悠悠的小草和树丛深处的黄鹂。后两句呀，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呢，写的是呀春雨过后涨潮了，水流啊湍急起来，而野外的小渡口一叶扁舟却自由自在地停泊在那里，显得特别有意境。 是啊，韦应物真是一个描写景物的高手。 就是，我也觉得。 那这么美的景色我们也不能辜负啊，咱们就在这里啊再次朗诵一下滁州西涧吧。 好啊 好啊。 滁州西涧。 唐，韦应物。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来关注成长资讯。暑假余额所剩不多，作业还有很多没做完，咋办？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作业还有很多没做，我每天看着暑假作业莫名焦虑，无从下手，该怎么办呢？假期过半，作业如山，确实有点让人头疼。不过别担心，之所以会对现在的状态感到焦虑，是因为啊，小朋友们对学习的在乎，小朋友非常重视学校老师布置的任务，也期待通过一个暑假实现自己的蜕变。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管理和心态调整。首先是加强对时间的感知，对后面的二十几天做一个规划，知道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不管大事小情，都要给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时间期限，比如20分钟之内完成英语单词背诵。这种提醒其实就是一种督促，简单却非常的有效。其次是心态的调整，不要再给自己贴负面标签了，经常对自己说加油，我可以的，事情一件件的做，情况也会越来越好。创造抗挫文化情境，提升青少年的情绪管理能力。当青少年遭遇严重的心理危机，如何为他们寻找出口？专家说，此时引入零距离危机干预机制尤为重要。心理危机干预分为三级体系，第一层级是设置紧急联络人或危机热线，第一时间提供青少年心理危机辅导，第二层级是发展固定危机干预联络人，定期介入引导青少年情绪管控活动，及时发现青少年隐性心理问题，第三层级是预防为主。在教育中创造更多有利于心理辅导干预的环境，教会青少年合理科学认识自身情绪状态，学会基本的管理情绪及调控压力的方法。专家介绍，增强青少年心理耐受力，加强心理危机干预是当前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需要家校社共同努力去完成。作为陪伴孩子成长的父母，首先需要学会保持从容稳定的情绪状态，给孩子提供最有力的支撑，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也为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提供了空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原版授权经典儿童剧《黑猫警长之城市猎人》来了。动物城学校的猛虎教练和大耳兔同一时间失踪了，黑猫警长、白猫班长一行人找到了地下娱乐城，与拳击手袋鼠斗智斗勇，比试力量。袋鼠落败，说出了真相，真正的幕后大 boss 是一只耳。在娱乐城里，黑猫警长连闯三关游戏，用智慧和正义转败为胜，成功捉拿罪犯一只耳。猛虎教练和大耳兔重回学校，动物城恢复了快乐和平。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9月5号，地点在未来剧院，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动漫人偶舞台剧《彼得兔万圣节狂欢夜》来了。彼得、莉莉、本杰明是三只活泼善良的小兔子，他们智慧勇敢，从狐狸托德的家中救出了鸭子杰米马太太，同时他们也最喜欢去麦格先生的菜园里偷吃萝卜。万圣节前夕，森林里的小动物都忙着迎接他们心中最期盼的节日，却发现忘记了准备最重要的东西——南瓜。三只兔子答应伙伴们会把南瓜带回来一起欢庆节日，却不知危险正悄悄来临。狡猾的托德与暴躁的汤米欢究竟想出了什么坏主意呢？聪明的小彼得又将怎样营救他们的伙伴？这部剧的演出时间是9月4号，地点就在未来剧院，目前还有100元的最低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在人气、流量及意味着金钱的当下，不妨有给孩子套上流量枷锁、疯狂打造儿童网红的家长。 有的家长利用孩子编段子，打着童言无忌的幌子博眼球赚打赏，有的家长制作表演脚本，靠哗众取宠求粉丝关注，有的家长毫无底线，让孩子大尺度地跳成人舞。儿童网红俨然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的新型消费品，那么如何管理小网红历练，给孩子一个清朗的童年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在人气流量即意味着金钱的当下，不妨有给孩子套上流量枷锁，疯狂打造儿童网红的家长。有的家长利用孩子编段子，打着童言无忌的幌子博眼球赚打赏，有的家长制作表演脚本，靠哗众取宠求粉丝关注，有的家长毫无底线，让孩子大尺度地跳成人舞。儿童网红俨然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的新型消费品，那么如何管理小网红历练，给孩子一个清朗的童年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知名互联网学者赵占领，欢迎您，赵律师。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嗯，现在呢，短视频特别的红啊，也出现了很多的这些小网红。那么这些小网红呢，有一些呢却成了这个赚钱和博取眼球的工具。那么在暑期呢，中央网信办呢就启动了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的一个专项行动，其中呢明确禁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出境直播，并且呢严肃查处炒作网红儿童的行为。那赵律师，就您观察呀，这个儿童网红为什么在一段时间以来特别的火呢？ 这个网红儿童火呀，它跟很多因素是有关系的。那其中呢，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说网络直播有很多的用户，他这个年龄啊是比较低龄的，是未成年人。那么未成年人呢，他所关注的内容，实际上这个如果是一个成年主播，有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准确的把握未成年这个心理特点和他的一些需求，所以呢，这个未成年主播呢，他所提供的内容，他往往能够更契合未成年用户的心理。 嗯， 所以呢，就是说这种未成年做主播的话，他就有这样的一种用户的基础。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呢，这个也有一些家长啊，也有一些成年人，特别是有孩子的，那么他对未成年做主播，他的直播的内容也往往更关注，或者说更有兴趣去关注这样的内容。就因此，就是说这些用户的需求和特点决定了未成年做主播还有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基础，那这是第一点原因。那第二点原因就是说呢，只要这个就现在这几年啊，形成这种网红经济，就是说只要这个网络主播他有粉丝，然后有流量，他就有办法进行商业变现，包括接广告啊，进行这个直播带货等等，都可以去谋取一些商业利益。因此呢，在这样的网红经济的背景下，也有很多的这种家长或者是其他的机构，然后再推动这个未成年儿童去做这个网红，那么这样的话就导致这个一些儿童网红啊，就逐渐成为一种越来越多的成为一种这个社会关注的现象。 嗯，是的，有一些朋友啊，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啊，特别喜欢这些萌娃的短视频啊，确实看到他们水汪汪的大眼睛，还有肉嘟嘟的小脸蛋啊，自带萌萌哒属性。那么这也让萌娃类的账号近年来呢，迅速成为了各视频平台上的大类。那么打开短视频的自媒体平台啊，经常会刷到一些拥有百万甚至是上千万粉丝的网红儿童。那赵律师，您觉得呀，是谁在背后来助推网红儿童呢？ 应该说主要是三类主体在推动这个网红儿童。那第一个，首先就是这个儿童的家长或者是他的监护人，那么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呢，基于这种商业利益的驱动，然后呢去让他的孩子去做主播或者自己做主播，但是内容中有很多是和儿童是有关系的这些内容。那么这个呢，他也可能刚开始只是出于好玩或者是觉得有趣，那么但是呢，他后来发现一旦这个用户关注多了，然后这个有流量，然后直播打赏的，然后甚至有这个广告代言的机会，那么他就发现这其中有巨大的商业利益，他因此可能就专门去推动这个儿童去做未成年做主播，或者呢是他做主播，但是呢他的内容主要是跟儿童有关的。那么这个就是家长在其中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那第二个就是随着这个网红儿童的出现，那么也有一些专业的这种机构，所谓的这种经纪公司，他们在帮助这样的儿童网红或者他的家长 去从事一些这个商业宣传、包装推广以及商务合作的这种这个洽谈等等。然后他在其中对于这种儿童网红经济的商业化其实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那么第三类这个主体就是这个直播平台或者短视频平台，因为它作为一种平台，它掌握巨量的流量，那么只有当它通过推送流量，然后推动内容，然后使这些直播的这种内容获得更多的流量，才是它有商业价值，才是它有变现的可能。所以呢，这个直播平台在其中的助推是起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三者呢，共同推动促使网红儿童经济成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当然它也是一种畸形的商业模式。 嗯，是的，我们看到有一些家长呀，故意会给小宝宝喝酒啊、吃柠檬啊，或者是闻有刺激性味道的食物啊，以此来拍摄这个宝宝的表情，来取悦观众，获得流量。那么这类视频火了之后呢，往往会引发其他同类的萌娃博主账号的模仿跟进。那么赵律师啊，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消费儿童的行为啊，它会产生哪些缓慢的负面的影响呢？ 首先一个影响呢，也是直接的影响，就是它对于这个视频中或者是直播中的未成年人呢，他的身心健康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比如说让他喝酒或让他吃一些刺激食物，对他身体健康肯定是有影响的。而且呢，让他长时间的这个多次的接触网络，尤其是直播，那么也容易让他产生网络沉迷，或者是沉迷于这种直播。那么另外就是一个间接的影响，就是说通过这些儿童第二个就是间接影响，那么通过这个网红儿童直播的内容，或者是这些直播内容包含儿童的成分，那么它会影响其他的一些儿童以及他的家长。比如说家长看到其他这个主播是儿童，然后呢很火，而且有很多的这个流量，这个赚钱的机会，他有可能就会去模仿，让自家的孩子呢也去做主播，或者去拍自家的孩子，建一个这个短视频平台上建个账号去进行运营，所以说它会产生更多的效仿。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呢，这个网络平台上这些有关儿童的内容越来越多，特别是其中有一些特别有个性甚至是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些内容之后，它可能会吸引更多的用户来关注，而这些用户的关注呢，反过来会助推这些直播这个博主，特别是家长，他去进一步的去制作，或者说去这个尝试创作更多的然后猎奇的或者是一些对未成年人本身有很多负面影响的内容。 嗯，是的，家长呢会把孩子的形象啊持续的在网络上曝光，甚至呢会频繁的去接受一些商务的合作，并且获得流量的支持啊，形成一个小网红的利益链。那赵律师，您觉得这样的行为是否违规违法呢？ 这种行为肯定是违法违规的，有几方面。那首先呢，就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有关于这个防止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的规定，那其中就要求家长呢，你不能强迫或者是允许未成年人呢去接触一些危害或者可能危害未成年健康的内容。那么同时呢，也不能强迫或者允许未成年人从事国家规定以外的劳动，因为把儿童作为一种这个网红，作为一种主播。然后每天可能去直播不同的内容，那实际上是在使用童工。那么它不仅违反未成年保护法的规定，它同时还违反了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相关的规定。那另外呢，就是国家关于直播平台方面有专门的规定，也就是说不能为未满16周岁以内的未成年人提供这个直播账号注册的服务，那同时也不能这个提供其他未成年人打赏充值的服务。那么这个儿童网红中呢，其实他很多情况下就是让儿童直接注册账号，那平台就实际上他没有尽到相关的法律规定的义务，没有把好关，或者呢是这个家长成人去注册账号，但是呢他实际上他的内容都是有关的儿童去直播的内容，或者有关儿童的这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吧。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作为直播平台来讲，或者短视频平台来讲，他也没有尽到法律所规定的义务。 嗯，是的，在人气流量即意味着金钱的当下，不妨有给孩子套上流量枷锁，疯狂打造儿童网红的家长。有的家长利用孩子编段子，打着童言无忌的幌子博眼球赚打赏，有的家长制作表演脚本，靠哗众取宠求粉丝关注，有的家长毫无底线，让孩子大尺度的跳成人舞。 儿童网红俨然已经成为网络时代的新型消费品。那么如何管理小网红历练，给孩子一个清朗的童年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那么现在啊，这个萌娃账号的监管啊，存在一些难度。比如说呢，这个孩子的账号通常是孩子父母的身份进行信息注册运营的，那么平台呢没有办法通过注册的身份来进行鉴别，这也给平台和市场的监管啊增加了一些难度。那赵律师，您觉得怎么样去监管网红儿童的行为才能更有效呢？ 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说是在直播平台账号注册环节，那么要严格落实实名制。那不仅是要求用户提供一个这个身份证号或者身份证照片或者手持身份证照片，这些都不足够，因为它存在着未成年人这个借用或者盗用成年人的身份去注册账号的情形。所以呢，一般情况下会通过一些像人脸识别的方式来验证，来确保这个注册者然后他的身份和他本人的信息是一致的，进而来判断他是否是一个未成年人。如果是他不满16周岁，是不能允许他注册成功的。所以这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也是第一个最重要的环节。那么除此之外的话，那么在使用过程中呢，实际上也应当去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来判断这个账号的注册者和使用者他是否为同一人。比如说他注册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成年人注册的，但是他使用的时候呢是一个未成年使用，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有技术手段可以判断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是成年人自己注册账号然后自己使用，但是他直播的内容是有关未成年人的，或者主要是跟未成年有关的。你像这种情况，然后作为直播平台，首先他的直播平台的规则里面要做出明确的规定，同时呢他也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然后对于直播间的直播活动然后进行相关的这种监督审核，他需要配备相关的这种审核的人员。那么一旦发现有这种情况，应当及时的去采取措施去制止，然后对这样的账号进行处罚，比如说注销账号或者是限制使用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直播平台它发挥的是最关键的作用。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除了直播平台的这种治理之外呢，这个监管部门呢也应当采取更多的方式，然后对这个直播平台是否尽到主体责任然后进行监督管理。那比如说呢，对直播平台上的一些账号注册使用的情况进行抽查，然后看看这个直播平台是否尽到法律规定的义务，然后对于没有尽到法律规定义务的直播平台要进行严肃处理，要严厉处罚。 嗯，是的。那其实一些孩子呀，对屏幕前的关注呢早早的就产生了意识，并且呢故意的去说一些能够让自己增加粉丝增加流量的这些话。比如说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年龄特别小的小女孩在视频里呢就很熟练的去预告着她的直播内容。比如说呢，阿姨们啊，今天太忙了，明天给你们卖货啊，来我的直播间都安排。那么在另外的一段视频里呢，这个小姑娘干脆就当起了导演，跟爸爸去讲一些自己想出来的段子啊。这个孩子的爸爸呢，在直播当中啊，也是表扬女儿干啥像啥啊。所以其实我们在听这个小女孩说话的时候呢，就是有一点小孩说大人话。那么赵律师，您觉得家庭、学校和社会应该如何引导孩子的一种正确的价值观，不被流量和曝光量带跑偏呢？ 这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啊。然后首先呢，家长应当尽到监护的职责，他应当树立正确的这个观念，正确的育儿观念。那么家长呢，在这个过程中啊，应该说他自身首先要端正观念，然后呢，从这个保护未成年健康的角度出发，不能利用儿童去谋取利益，不能从事一些这个对儿童身心健康不利的事情，特别不应当让儿童过早的牵涉到这些与他正常的这种学习生活没有关系的这种商业利益的活动中去，那这是非常关键的。当同时呢，家长呢也应当在这样的观念的指导下呢，就是采取一些做法，比如说呢，利用一些直播平台的这个叫青少年模式，然后去这个管理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些时间和方式。那另外自己也要对孩子呢多陪伴，多教育和引导孩子，这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因为家长永远是最好的老师。第二点就是学校。那么学校这方面呢，当然我们讲它更多情况下是从事的是传授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但是现在其实对于这个孩子的培养啊，不仅是传授知识，其实更多的是需要塑造他的灵魂，需要引导他形成正确的观念。所以在学校里面呢，我觉得我不清楚现在是否有这样做，但我觉得如果没有的话，也建议就是说学校里边也开设一些相关的课程，对孩子在如何使用网络方面，然后进行一些正确的观念上的引导，然后让孩子正确的理智的去看待网络产品，去更加自律的去使用这些网络产品。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从这个社会的角度，其实无论是直播平台、短视频平台，还是一些商业机构，都不能把谋取商业利益作为自己这个唯一的或者最主要的出发点，而应当兼顾自身的社会责任。那么特别是这里边涉及到未成年的地方，那么一个是要严格遵守法律所规定的这些相关的义务，同时呢在这个青少年模式方面，那么国家前两年也在试点在直播平台上然后搞这种青少年模式，但是每家的这个模式可能在细节上有所不同，而且据我了解有些青少年模式呢，实际上它有很多的这种不足，比如说这种使用方式是不变的，甚至很多家长就不清楚这个青少年模式在哪个地方，或者这个青少年模式呢是很容易找到，同时呢孩子在玩这个手机的时候呢，使用某种这个直播平台服务的时候呢，他很容易取消这个青少年的模式，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的漏洞。然后作为直播平台呢，从他这个尽到社会责任角度来讲，也应当去完善这个青少年模式，让这种模式切实成为一种就是规范这个未成年行为，然后呢使这些不健康的然后违法的信息远离未成年人。所以这是直播平台、短视频平台他尽到的一些法律义务，也是他的社会责任。 嗯，是的，炒作网红儿童啊，不仅不利于孩子正常的社会化的发展，还存在着很多法律的风险。网络时代，家长也要自觉地成为合格的数字家长，防止孩子背离自己终身学习的发展路径。今天非常感谢赵律师能够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赵律师。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